活力 Music。 男孩想要说，我现在坐在晚上九点钟回家的地铁上，周围的人疲惫极了，有人靠着地铁的栏杆睡着了。我有的时候觉得睡眠是最快乐的事情，因为那个时候可以什么都不想，除了做梦，还有片刻的心跳缓和。睡眠往往是一种无意识的愉快状态，睡眠的时候人与周围的接触停止，自觉意识消失，不能再控制自己说什么或者做什么，神经反射减弱，体温下降，心跳减慢，血压轻度下降，新陈代谢也减慢了下来。入夜，男孩平躺在床上，楼上的空调外挂滴着水，你仿佛能听见水滴被热气蒸发，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。尽管男孩很平静地要休息了，但大脑并未休息，正如一座夜间的蜂房，外表看上去蜜蜂都已经归巢休息，但实际上所有的蜜蜂都在为酿造蜂蜜而通宵达旦地忙碌着。尽管如此，我可以将就生活当中无数的失落、失败、失措、失去，但我不能将就睡眠。男孩说这段话的意思是，尽管我睡得很晚，但我很在乎睡眠。尽管我不常说我爱你，但我很爱你。 现实乃经没了，后来糖也没了，就开始习惯喝黑咖啡了。想象力丰富是好还是坏呢？怎么觉得苦涩有点甜甜的？先是沉默长了，后来吻也停了，就慢慢一边爱一边哭着。好朋友太多是好还是坏呢？怎么说的全是我不想听的？我们的关系多像寂寞啊，不堪一击却又千变万化，用尽了心思盖得多像家，下一秒钟也可能倒塌。幸福的期待正像寂寞，想象力丰富是好还是坏呢？怎么觉得苦涩有点甜甜的？先是沉默长了，后来吻也停了，就慢慢一边爱一边哭着。好朋友太多是好还是坏呢？怎么说的全是我想听的。我们的关系多像寂寞啊，不堪一击却又千变万化，用尽了心思盖得多像家，下一秒钟也可能倒塌。幸福的期待正像寂寞啊， 想要说，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想显得那么坚强，所以得辛苦你接纳我时断时续的脆弱。大部分的时候我选择听一些欢快的歌，城市的光影和喧嚣配合着歌曲的节奏，显得艺术化了很多。但我也会单曲循环陈奕迅的《积木》好几天呢。而且我的确认为大部分人的关系和幸福的期待真像积木啊，下一秒就有坍塌的可能性。前两天有个朋友在做一个关于孤独感的选题，他问我，你见过的最孤独的场景是什么？后来我和他上网找网友写下的关于孤独的场景，看到这样一个问题，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生活，虽然每天忙碌的工作让自己无暇去想，可是每到夜晚就感觉很孤独，想用拼命的学习来充实所有的时间，可是我还是失败了。大家有没有什么可以缓解孤独的好办法呢？我转过头去给他说，这难道不是最孤独的场景吗？身边连一个可以说自己很孤独的人都没有，一个人坐在电脑前面打下这段问题的时候，那已经是最孤独的事情了。 还能有什么空话好说，又不是没被同样的剧情伤透，如果不回头，至少别懦弱，承认没有兑现的承诺也不算出错，别说没爱过，别说没有错，爱是一列开往没有尽头的美酒，别说没有伤口代表没有痛过，别说回忆只是海市蜃楼，怎么痛也别说没有爱过，不回头，至少别懦弱，承认没有兑现的承诺并不算出糗，别说没爱过，别说没有错，爱是一是一列开往没有尽头的美酒，别说没有伤口代表没有痛过，别说回忆只是海市蜃楼，怎么痛也 相信肯定很多人为了能够生活得更好，买了关于心理学的书籍，决定好好研读一番。每个人都急切地想要学会如何融入新的集体，如何巧妙地在团队里争取话语权，如何和同事相处得更好，懂得如何和身边的人相处，如何和这个世界相处，委婉但不对外界的世界妥协，展现一个强大的自我的生命力。后来学了很多梳理的方法，套用在好多人的身上，却屡屡失败。再后来在书中读到，很久之前，如果你很喜欢一个人，会在晚会的时候心怀忐忑地伸出手请他跳一支舞。有的时候我想，现在随着高科技的发展，似乎认识别人，要和别人寒暄搭讪，变成了一件很简易的动动手指头的事儿。不过我觉得这种简易把遇到喜欢的人这件事儿变得更加的复杂化了。我期望某一个瞬间的一见倾心，在大街上或者地铁上邂逅，然后走过去拉住他说，我们好吧。 那道暖暖的光线渐透入了窗边，睡眼惺忪依稀望见断线风筝空中独处，任满地碎叶微风卷起数片，树干栖息那双错鸟，或有天长寻理想飞散不见。愿你可与他放过活别来模样，人在某意过但为下印象，自那天愣只当仰年少的空想，随着你别去 男孩就在你身边，他说生活好累啊，想短暂的休息一下，所以他不再一直说话了。他躺下来闭上眼睛，一会儿就睡着了，屋子里一下就安静下来。你走动的时候，脚踩木地板的声音很实在，咚咚咚的。你翻开他的本子，本子上抄了一句他很喜欢的话：很抱歉呢，我白天都没什么机会和你说话，只能憋到晚上给你发句晚安。但你可别小看了这两个字，它可包含着我今天清晨遇到的阳光，中午看到的白云，傍晚遇见的微风，包含着我这一整天每句想对你说的话呢。 是不是都是别人给的？比如握手的时候的力度，走路的姿态，我们的逻辑，身上的伤疤，爱怎样的人，说话的语气和语速，我们旅行的目的地，喜欢哪一个歌手，什么时候会哭，手段与造诣，去的地方，微笑时嘴角的弧度，到底有多努力的生活？有没有很爱喝水？是不是很喜欢说我爱你？拥抱的姿势，说英文时的口音，有多天真，或者有多老练？喜欢牛仔还是运动裤？可乐还是泡面？眉毛的粗细，头发的浓密，走路的时候手指有多弯？当然，这一切都是生活带给我们的。我希望你和生活都能够特别的好，还是祝你有好的睡眠，晚安。 却伤害到醒不过来。